速周三加油日，好康升级，不好你栽。汽油加满25公升，现折25元。6月底前凭优惠卡到麦当劳买麦脆鸡腿分享盒，加送麦脆鸡腿1块，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台塑石油九五加，送安心。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丽难忘？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财委会今天初审通过保险法修正草案，未来未满15岁孩童身故可以领61.5万保险金。金管会表示，为了防范道德风险，避免不孝人士伤害未成年孩童谋取保险金，现行保险法规定，未满15岁孩童身故，保险公司只能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费。不过，2018年10月普悠玛翻车事故造成18人罹难，其中5名未满15岁。因此立委提案修改保险法第107条规定，增订因不可抗力因素并经主管机关认定者，应予以给付。修正条文明定，以未满15岁未成年的保单，除了丧葬费用给付之外，其他死亡给付约定在被保险人满15岁时才能生效。除了维护保险保障权益，也能防范道德风险。未来将以限额丧葬费用给付，以遗产税丧葬费用扣除额123万元的一半，也就是61.5万元为限。伊朗护卫舰贾马兰号今天在荷默兹海峡进行演习，原本是要试验一款新型反舰飞弹，没想到却锁定击沉友舰科纳拉克号。非官方消息透露，恐怕有好几十人死亡。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科纳拉克号当时将浮靶拖曳到指定位置后，正要航行远离爆炸区，没想到由伊朗革命卫队士兵操作的贾马兰号过早发射飞弹，导致科纳拉克号被击沉。土耳其国营的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被击中的军舰共载有30到40名官兵。非正式消息指出，已经有20人死亡。南韩首尔梨泰院夜店新冠肺炎群聚感染疫情迅速扩散，到今天为止累计85人遭到感染。首尔市下令无限期关闭酒吧和夜店。京畿道也宣布酒吧和夜店等娱乐场所禁止集会2个星期，出入相关场所的人士要采检隔离。另外，首尔教育厅今天也向中央政府提议，将恢复到校上课的时间再往后延1周。特约记者戚海伦报道。 先前南韩疫情稳定趋缓，逐步松绑开放，上周三放宽社交距离，当天一名29岁男子确诊。这名男子在1号晚间前往梨泰院5间夜店，随后陆续有多人遭受牵连，疫情持续向各地扩散。当时也在夜店的济州岛美容师也受到感染。首尔市下令无限期关闭酒吧和夜店，而京畿道周日也紧急宣布酒吧和夜店等娱乐场所禁止集会2个星期，出入相关场所的人士要采检隔离。京畿道知事李在明说，4月29号以后出入梨泰院相关店家的民众都要采检，从出入日隔天起算，2周内避免与他人接触，如果违反规定可以处以2年以下徒刑或者是大约54万台币以下的罚款。从昨天晚上8点开始到24号晚上12点，京畿道酒吧和夜店等场所禁止集会，如果疫情没有趋缓，相关禁令还会再延长。这项规定适用的店家有超过5700家。李在明强调，防疫战争还没有结束，一刻都不能松懈。特约记者戚海伦报道。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11点，涨幅 1.03%， 来到11013点，成交金额1680亿。瓶盖三黄，台积电中场收在301元，上涨 1.18%。 鸿海收盘上涨 3.54%， 收在78.9元。股王大力光相对疲弱，中场收在4200元，下跌 0.59%。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上涨281点，涨幅 1.4%， 来到20460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5点，来到1940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点，来到28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5点，来到1095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16点，涨幅 1.72%， 来到2464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来到2602点。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锋面影响及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今天各地山区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锋面通过及东北风增强，台湾各地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今天中午前后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三天出现36度高温。台南市近山区或河谷为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由李佩斌编辑播报。 好 easy 好 fit 好袜首选 easy fit， 我是夏云芬，台湾精选 easy fit 除臭袜，你买了吗？ 我是 EasyFit 执行长张慧英，脚臭就穿 EasyFit 除臭袜，通过 SGS TTRI 检测，只要铜板价， 花的最少，买到最好。运分就怕你不知道，全省 7-11 家乐福、保养、爱买、小北百货贩售中， 快上网搜寻 EasyFit 德转棉业。 嘉实多引擎捷霸，保护你的爱车引擎，拥有独家 PCA 强效清净分子科技，每次换机油前加入一瓶，有效清除引擎中沉积的油泥与积碳。爱车引擎的好帮手，嘉实多引擎捷霸，让你的爱车一路顺畅。 嘉实多， 我不要停在原地。 与其认命低头赌气，不如努力抬头争气。Karen CC。到底还要等多久？做工的人戏剧原创音乐 EP 5月11日全网上线，华研国际。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韦礼安。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个歌手叫做新 Sakiura， 这首歌曲叫做 Hondoa。 真的 Hondoa 有点 难翻耶。 Hondoa 其实是就好像看后面接什么，是不是 君は本当は綺麗ですね，是这样吗？ 可能要请一些日文达人，我才有办法了。这我的 できない 呢。 本当はいい番組ですね。 それは事実です。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之外，周末还有精华重播。重播时间呢，我们安排在星期六的下午4点到6点喽。那各个地方当然有可能你现在在车上收听我们，如果你有下载我们飞碟电台的 APP 的话，也可以在每个地方都收听得到我们。平常在直播的时候，如果你想要在直播聊天室跟大家互动的话， 聊起来 Only way 唯一的办法，在 YouTube 上面搜寻 YouTube 飞碟联播网，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就可以跟大家互动咯。で貸し付けるレイディーラッキー流れ込むウィーケン一発の人間気取って踊れるような人生ナイスナイス昨日寝てないアピール空を切るほどに夜も安けよ背景ジャーニー枯渇した日を明日リゴメロサンテライフディー Where's more can I say Everybody's looking for places Line on night to shine果ては喧騒ツーリスチャイムテイムスピーサーデビュー裸でオアシス懐のナイフ洗いハミンスーパーキリッとややかコンクリート中身は積み切れたコンサー遊びのリポリン真昼の願い最初で最後の是 Soulflex， 这首歌曲叫做 City Resort。 今天前两首我就觉得好像我是在 Lounge 发廊吗？ 你的发廊这么的 chic 哦，这么时尚，这么欧沙勒哦。 哎，你去一些在日本贵一点的发廊，感觉是蛮像这种风格的。一开始先是一个你知道装扮得很漂亮，他就是柜台代位的人，然后拿着 iPad 说 约几点？阿明店里都没有人，很忙这样子，一直要确认啊，不就是我吗？带到座位上，然后说，哎，今天要做什么项目呢？那我们请设计师来。设计师不就在那边吗？然后设计师也是，我下来这样走过来说，今天想怎么样呢？然后拿个书给你看看，拿个照片给你看看，讨论一下看看。 这是在六本木才会这个样子吧？你去一间普通的家庭法郎，怎么会这样？ 搞不好现在家庭法郎做成这个样子，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老实说，不可能。红豆， 你有出过？ 红豆啊 ，Mooney 的， 搞不好 QB House 都在放这样音乐。 我可怜， 你有没有出过 QB House？ 阿里耶奈。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帮帮忙呢，就是要帮帮大家的忙。不管你有各式各样的问题，觉得想要听看其他人意见，可以帮我吗？这困扰我好久了。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 2363-995，或是在我们 YouTube 飞碟联播网的直播聊天室当中留下你的困扰喽。I know how I can lead. Hurt somebody. I don't know who it is. Hurt somebody. I know how I can lead.Always nothing but my ignorance. They do more dangerous awful. Isn't the time of all I wasted or some beautiful? And beauty comes with awful. Open up the door with nothing but my ignorance这个女生她姓吴，叫吴许维。这首歌曲叫做《Hurt Somebody》。帮帮忙，什么驱蚊的好方法？好像上礼拜有人在问驱蚊， yeah. 但是关于植物，最后是发现，其实如果植物你顾不好， 其实驱蚊植物会反而会滋生更多蚊啦。 但是你住在一二楼要驱蚊哦， 可能很难啊。 真的耶，而且如果你遇到那个消毒大队在清那个下水道还是什么的，天哪，那个蟑螂暴冲出来， 这不是寄生上流吗？ 哪有，现在很多动不动就会夏天就会大清扫，那个蟑螂乱飞，好可怕。你爱吗？你不爱吗？它是偶发性的连续假期，总一总又渺无踪迹。 Love, love, love, I call you love, love, love。你是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一个眼神就明白的默契。帮帮忙，我想要把一个行动充电盘。 哇，我回的都比你快啊！ 哦，你已经回了。行动充电盘到底是一般垃圾丢，还是电子回收丢呢？电子回收。今天呢，我们的飞碟联播网，我们哥哥妹妹有一次聊天室里面有一个老实说小编，那个老实说小编呢，老编他速度很快啊，就是我几乎就来不及帮大家发问，老编就直接回答了。而且老实说小编的老编他只说真话，只说老实话，所以你可以就直接上去就留言问他，老实说会老实跟你说的。 多老实呢？如果你有看过神机有妙算、啊、 神机有妙算是什么？ 神机妙算，神机有妙算，神机就一个男的，他的那个 Siri， 他的 Jaxi 发疯了，跟着他， 哦， 要帮他填补他虚无的人生，他就是那个手机厂牌， 他是希望他帮他就是过一个更充实更有意义的人生， 只是 Siri 在里面叫 Jaycee 这样子、哦、然后 Jaycee 就控制他人 生。你有看这一部哦？ 有啊，然后 Jaycee 就是 你进电影院看这一部哦？ 没有啦，在家看的。 他现在已经上了、 哦、已经上了， 哇哦、wow！ 就是 那快告诉我，那时候在讲那个时候觉得很好笑，然后结果咧， 你说你觉得很好笑是不是？ 对，那个时候看预告的时候觉得是蛮妙的 啊，你没有进电影院看啊？ 我没有啊。 那我刚才一副你懂的样子， 我不懂啊，我不懂啊。 后面有一些蛮好笑的啦， 哦是哦， 前面就啊，他不是有一些太出乎你意料的电影 ，OK， 中规中矩的手机控制你的电影 ，OK， 然后最后他又找回他自己人生的掌控权，然后跟手机和平共处之类的。 你当然一定是个 happy ending 嘛。 Okay. 不然你要讲他从此当上了，他现在是可以控制这个宇宙，是不是？ 没有啊，就是他的人生被手机完整搞砸。 但我只要说，因为这个手机要控制这个男人生，因为他控制他的银行账户，他会给他很多的建议，会直接帮他订餐，会帮他干嘛干嘛巴拉巴拉之类的，很可怕，但是很真实。今天我们的老编就是这么的真实。 欢、oh. 迎 你可以，如果你需要练马帮忙，你等不及了，你就在聊天室里面发问吧。We don't talk about love， 来自于雷米。哦，那叫神机有毛病。如果我的 Siri 真的发疯了，这样控制我，跟他讲一句，他顶嘴五句的话，我真的是 受不了， 气， 真受不了，就受不了、啊。 而且因为他都是很真实的，骂你，用一些最残忍的、讽刺你的、挖苦你的。嘲笑你。他们是南瓜泥歌迷俱乐部，这首歌曲叫做《沙冰》呢。 受了伤了才会晓得，李千娜不敢听的歌， 一个人不敢听的歌，包厢里总有人唱着，有些遗憾总特别揪心的，两个人其实很快乐，只是偶尔会放空着，有些伤痕是无法痊愈的。风来了，我们走散了，雨停了，寂寞又走了，那些对的错的好的坏的看不开的放不下的曲折你我的旅程，于是累了倦了痛了哭了爱到傻了终于懂了，这不过就是人生，终究好人坏人爱人路人受了伤了才会笑得错过那扇幸福的门。 李千娜2020有伤更有暖，全新单曲不敢听的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三军总医院院长蔡建松，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今年所得税申报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建议大家善用网络报税工具，如悉全网国税局报税，请配合以下相关措施，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降低现场等待时间，请全程佩戴口罩，配合量体温，保持社交距离，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我是微笑的光， 等待你注视的目光，成就我微小的火光。华语乐坛新生代细腻暖身，曹阳2020首发单曲《微光》，4月29号，杰威尔音乐温暖发行。 我是苏慧伦。 抛下所有的框架，可以去最远最深的地方。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欢迎你加入哥哥妹妹有意思，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电台，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们是 Awesome City Club， 这首歌曲叫做 Don't Think， 别想，感觉。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希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当然现在在直播聊天室当中有我们的老实说小编老编积极的回答大家，但是他现在有点慢。 什么叫慢？什么意思？是大家没有问题啊？ 你有几个问题都漏了。 哪有？ 比如说刚刚有人说，那旧的 app 还能留言吗？ 这我真的不知道。不是，这是问题意识是什么？你打开进去，能留就能留，不能留就不能留。你问什么？ 我懒得打开，我问一下你啊。 你这，你的时间是时间，我的时间不是时间。你 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吗？ 不是啊，这无聊的问题不用解决了吧？ 刚刚呢，有人在问说，路边停车要怎么训练？当然，前提那上面有人建议，就是你就多练习嘛，先去空旷的地方，停车格大一点的。YouTube 上面有人在教你怎么路边停车哦。 一定有 ，YouTube 上面什么都有，你想学什么都有。可是我还是要讲啦，看归看，做是另外一回事。 对，如果你是完完全全没有概念，但你有一台车，你也没有朋友在你旁边的话，你可以上 YouTube 看看，它有几个很简单的几个准则这样子。比如说你的车尾可能要先对齐哪边会比较好进去等等之类的， 后退到大概几分之几的地方，然后打到底。 Feel， 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帮你帮忙的吗？或是需要大家一起来解决你的问题呢？欢迎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留言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当中喽。有人说被同班的女生拒绝之后该怎么面对？下面有个那个提议真的是万万不可。 怎样？他的提议什么？ 跟他说我开玩笑的。 哦，好糟啊！ 这真的超烂哎！ 大家活得真实一点。 你是打从心底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还是上来就是你知道看大家有点严肃搞笑一下？我希望你是觉得哦，其实这也不好笑，这个方法很不 OK 哎。 拜托大家真的活得真实一点 ，Be real OK。 被拒绝该怎么面对？鼓起你的勇气啊！也不用太勉强自己，隔天就能若无其事的跟他谈笑风生吧？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地步。 I love その証を抱きしめ まばたきのわずかその合間に君がくれたプレゼントはこのやけに優しい世界だ。 我们的心灵鸡汤导师维腾呢，他有一些告白的金句跟大家分享。 怎样 告白的时候记得说， 我如果被喜欢会很开心，所以跟你告白只是想跟你说你身上有让人喜欢的特质。 不是啊，他这是告白金句哦， 就告白的时候他觉得讲这个不错，很帅，超帅的，赞赞，棒棒。 他被拒绝了， 那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嘛，就是人都是有被拒绝的，人一生一定有被拒绝的经验啦，这就是你学习被拒绝然后面对他。正常来说可能对方如果他就好好考虑过后，然后就是他认真的拒绝你，对他来说那也是一个，也许不是一个让他很容易的过程，他可能有点尴尬，所以就让时间化淡一点点之后，如果有一天你若无其事讲起很轻松，比如说要不要喝饮料，要不要干嘛的，也许你们就可以重新正常的交谈咯，放松，不要硬讲。 对啊，就是没话讲不要硬讲啦，重点是这样。 你用蓝色原子笔哦，不要硬讲， 然后就一定会尴尬的、啊、那就是尴尬、啊、那没有办法，你也不要硬说什么我要做些什么让他不尴尬，没有、不会，那个就只有靠时间冲淡，某一天会突然出现一个机缘 契机，你又可以讲一句话了， 然后那个时候好好把握住那个机会就好。 の風の匂い休日でみんなもゴロゴロしてるのに君が随分忙しい顔をしてるね。そうだいつかのあの場所へ行こう。真夏の夜の波の音は不思議なほど心静かになる。少しだけ全て忘れて波の音の中細い細い裏道を抜けて誰もいない大きな夜を見ながら線香花火に二人でゆっくりゆっくり火をつける。いつか君の涙がこぼれ落ちそうになったら何もしてあげられないけど少しでもそばにいるよ。この長い長い下り君を自転車の後ろに乗せてブレーキいっぱい握りしめてゆっくりゆっくり下ってく。ゆっくりゆっくり下ってく。ゆっくりゆっくり下ってく。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柚子的夏色。有人在苦恼不知道怎么让身旁的人多喝一点水呢、只喝饮料却不喝水，一口水都不喝，应该说无糖的东西他都不碰。 这个你非常非常的有资格来讲啊，你本来也是这样的人啊。 因为我不知道他喝不喝气泡水，有时候你也觉得其实人都知道自己应该要喝水啦、然后气泡水是 我让自己可以多喝一点水的方法，因为它有点气，它可能加点风味，柠檬啊、伯爵红茶风味啊等等之类的，我会想多喝一点。然后虽然很多人不觉得，可是我真的觉得水有各式各样的味道，嗯，所以如果你真的， 你是品水师嘛？ 不敢讲，不敢讲。如果你这么那么渴望让他喝水，什么方法你都愿意试的话，你可能可以跟他进行一场探索他心目中最好喝的水的 number one 的一趟旅程，嗯，先让他发现其实有比较起来 有他可以接受的水， 对，比较能喝的水。 现在电台的水你可以接受是不是？ 哦，电台水这不稳定哦。 哦，有时候很好喝， 有时候很好，有一肚子，今天给我倒什么？然后其实外面大家就说，啊，那可以喝矿泉水。我跟你讲，每一家的水喝起来就是不一样，完完全全的不同。嗯哼。所以你可能先让他试到一个他觉得 OK 的，他脑中就会有印象说，哦，至少某个牌子的什么水，我觉得那是 OK 的。 其实有两个很比较麻烦的问题啊。嗯，第一个问题呢是，听众住的公寓楼梯啊，常常都会有尿。那现在呢，我确定顶楼加盖出租套房里面，其中一个房客他的狗就是他的狗干的。哦，我跟那个房东说，可是房东说，那个狗尿的地方是在他房子外面啊，不关我的事啊。嗯，反正房东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啊，所以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每天呢工作要早出晚归，我也没有办法一直等在那边等那只狗出来，然后去就是教训那个人跟那只狗。对，那如果跟环保单位检举，你要搜证，你要装监视器，你要牵电线，你要安装，你要花一笔钱，麻烦。而且环保公寓里面可能 你要先确认一下那个法规吗？ 对啊，好像他管不到公寓里面耶。好啊，那这样我想要去顶楼找哪一间养狗，然后我要去他门口泼尿，但是房东呢把整个顶楼都封起来，我也进不去他们套房的走廊。然后呢，我又想要举发房东违建，但是室友又怕房东就会知道说就是你们弄的，那我会报复我们，那我们到底要该怎么办？首先呢，我是觉得啦，你就先用好好的打字的，对，不用沟通，因为人面对面那个冲突感太高了。你就先打字，然后贴说亲爱的芳龄，然后请怎么管好你的狗或什么之类的，因为楼梯都有尿会造成我们出入用户的 困扰， 就是先贴看试试看。因为我看到你应该是已经非常非常愤怒了，你的不爽已经累积很久了，可是对于那个狗的主人，他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所以你现在在想说什么你要去他房门口泼尿，然后你要去检举什么之类的，这些你应该要先从就是简单一点的最低阶的，你先跟他 沟通， 对，先让他知道这件事情，知道以后要沟通这件事情。如果一一都不行的话，我还是要想讲一下，就是毕竟你现在也是租房子的，你也害怕房东直接把你的房子收走，你其实没有什么筹码的啦，说穿了就是这个样子。我也很想检举我家楼上的出租套房。 你不是已经有贴一个公告了吗？文字沟通。 哦，那个文字公告很久很久以前贴的。对，我现在应该要就是重新再叫新印，然后去 互背或什么之类的。因 为那张 纸他已经看得太习惯了，他就跟墙面融为一体。 对，我可能要就是再多做几个，把整个墙面贴满这样子。下次你来我家，你就会看到我的精华之作，我之后还做喷漆跟彩绘。没关系，身边还有我。 尿总是让人发疯。 Huh?

让自己的返回到那片海，看看当时有多悲哀，但你也还在，还在拥抱着我，哭得比我还想笑。瞬间变成一栋博物馆，一颗颗眼泪不停地转。 颗的眼泪，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郑兴的新歌。 看着天光将近的窗外，开始觉得遗憾，不是每次低潮的来去都与挫折有关。 这首歌叫做《眼泪博物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大家这个整点休息一下喽，整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有个真的很新的新人，而且他我觉得蛮神秘的，对他也是不太了解。下个小时我们好好的来 认识认识他。 我已经把我伤口化作玫瑰，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早已轮回。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分手伤了谁，谁把它变美？我的眼泪写成了诗，已无所谓，让你再回味，自不醉，人人自醉，因为回忆总是美。 绝情变成了恭维，因为不配你就忽然自卑，说声是非。我已经把沉默变成了忏悔，无路可退，只能无言以对。分手伤了谁，谁把它变美，我的眼泪写成了诗意，无所谓让你再回味，自不醉人自醉，因为回忆总是美。分手伤 想增进孩子和自己的学习力、反应力和快乐心情吗？我是中国医药大学林文馨教授，给您推荐 IQ 180母乳益生菌和 Happy 99快乐菌，研究证实可调整体质，帮助入睡，快乐学习大要进。 中国医药大学益生菌，让您全家更健康，人生更美好。活动优惠中，0800-678-995，0800-678-995。 振兴2020全创作专辑《眼泪博物馆》6月5号练舞发行，洗耳恭听 All Ears。 好市集水果报， 花莲寿丰果宴大西瓜开放预购喽，香脆多汁，每颗都超过15公斤。今年夏天最重量级的水果巨星就是寿丰西瓜，产季只有限时2周，错过要等1年。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李浩伟 Howard Lee。 我把最好的全部都留给你，把剩下最后的回忆全部留下来陪你，看着阳光洒进你的眼睛，多希望这一刻不是一个夏天而已。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连续29天没有本土病例，维持440例确诊，368人解除隔离。不过新增1例死亡个案，是国内第7例死亡。死亡个案案197是40多岁男性，没有慢性病史。3月19号发病，3月21号就医，3月24号确诊。入院时没有肺炎，收治一般隔离病房。3月28号呼吸喘，转到加护病房隔离，使用叶克膜治疗。后续因多重器官衰竭，5月10号死亡。指挥中心专家咨询小组召集人张尚淳指出，案197是境外移入个案，3月间和妻子从美国返台，两人相继确诊，研判是同时感染。妻子4月10号解除隔离，11号出院。不过案197住院后短短4天就因为呼吸喘转到加护病房隔离，使用叶克膜治疗，后续出现败血性休克、多重器官衰竭。目前这种状况在医疗上死亡率相当高，即便团队努力照护，还是在昨天病逝。这例个案是最后2例使用叶克膜的其中一例，上周顺利脱离叶克膜，案197则是不幸病逝。 国内疫情趋缓，连续29天没有新增本土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天宣布，延议放宽室内集会人数限制，将室内集会人数从100人放宽到250人，八人一桌共30桌的中型婚宴可望举办，桌与桌之间应该维持 1.5 公尺，希望可以落实实名制。至于大众运输口罩令何时解禁，陈时中说，生活规定会放松，但是个人防护这块不会放松。他希望大家快乐防疫，戴口罩、勤洗手以及保持社交距离是最基本防线。除非有相当大的科学进步，否则不会轻易放弃，这是必要行为。农民纾困补贴10000元今天开始接受申请，大约120万个农民受惠。农委会指出，有99万人有农保资格，而且在既有农会信用部有开立账户者，会直接汇入账户免申请，会在14号星期四之前分3批汇入。至于其他农会都有掌握资料，会通知农民前往申请。这次纾困遭质疑根本没排付，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天表示，已经事先跟财政部核对资料，大约20000多名农民被排付掉了，其他不管是亲自到农会申请或是直接汇到账户都是没有问题的。日本银行发布声明指出，现年55岁的清水纪子今天出任日银理事，任期4年，成为日银成立138年来第一位女性理事。清水纪子成为日银6名理事之一，是日银政策委员会之外的最高阶人员，同时持续担任名古屋分行经理。他的任命也是日银迈向性别平等的一步，不过在拔擢女性方面，日银还是远远落后其他国家的央行。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11点，涨幅1.05%，来到2039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7点，来到193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5点，来到288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2点，来到1093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49点，涨幅1.44%，来到2457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上涨8点，来到2599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11点，涨幅1.03%，来到11013点，成交金额1680亿元。中央气象局针对花莲县、台东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时间到下午3点30分为止。气象局也发布豪雨特报，锋面影响及对流发展旺盛，花莲县有局部豪雨，西半部、宜兰山区及台东地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锋面通过及东北风增强，台湾各地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今天中午前后高雄市近山区或河谷为橙色灯号，可能连续3天出现36度高温。台南市近山区或是河谷为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提醒您留意。以上新闻李佩斌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大家好，我是福硕实业董事长洪尧坤。福硕全系列油品，获得 SQF。国际食品安全认证，百年食用油品专家，福硕值得你信赖。大家好，我是福硕实业董事长洪尧坤。福硕全系列油品获得 SQF 国际食品安全认证，百年食用油品专家，福硕值得你信赖。In the morning， 陪伴你散步，陪伴你爬山健走。 山进口袋型随身收音机， 一手掌握，随身携带， 放口袋夹在皮带上，超轻巧， 简单操作，轻松选台， 荧幕显示清楚，记忆电台多达19组， 附上耳机皮带夹，超贴心，陪伴长辈的声音交给山进口袋型随身收音机， 爱和关怀留给你陪伴。 山进口袋型随身收音机1700元， 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 Daniel 罗时峰。 你能不能像我，对爱义无反顾，至少我懂得怎么付出。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尖叫一下，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刚刚说到了今天第二个小时这个来宾呢蛮神秘的，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他一下。 掌声欢迎最近 YouTube 他的鬼故事上了发烧榜的 Spark。 嘿、hey， 大家好，我是 Spark。 真的蛮神秘的，对于你我就几个，当然就是你知道饶舌嘻哈新人嘛，然后来势汹汹。我知道你是学霸，然后我知道你14岁就开始学编曲， 哎、欸，对， 然后17岁开始创作嘛， 对， 然后今年才20岁，然后现在还是每天妈妈帮你戴隐形眼镜。 我想到 什么叫妈妈帮你戴隐形眼镜啊？你现在还是不会戴隐形眼镜哦？ 对，超级难克服那个恐惧。 哈， 对，我会反胃，其实每次隐形眼镜离我很近的时候，我就想， 那你妈妈手靠近你的时候，你不就是？ 就别人就还好。反而自己的手就会很惧怕。 那如果你拿那种假手辅助呢？ 那个也是会怕。 你不觉得很妙吗？ 别人弄我都觉得 OK 安全，因为他们有技术了，可能就很信任。 可是如果有一天你看你开始要，刚好现在疫情，但未来你要巡回的时候，你要到处演唱，你要住在外地，妈妈不在身边怎么带？ 对啊，像最近有一个通告，早上5点就要出门，然后那个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 是不是觉得很可爱？ 好妙哦，这个你必须要克服的吧？ 对，得克服一下。 那既然这张专辑当中没有一首是以隐形眼镜作为发想的创作，这离你这么的近？ 对，是最近才就是 才发现，因为以前根本不需要戴， 不需要戴，连拍 MV 的时候我都没有戴。 哦，是哦。 对啊。 那最近是真的是宣传逼你吗？ 要上电视节目，要看一些就是大字版吧，然后那些 大字报那种， 大字报那些。嗯，所以就一定得去看到，去看清楚，然后看不清楚别人脸也很尴尬，所以 公司觉得你戴着一个眼镜跟你的形象是有点不太搭的，希望你不要这样子。 对， 这蛮苦恼的耶。好，那学霸嘛，14岁就开始编曲，这个怎么有办法这么早呢？ 就是对，为什么当初学是学编曲？ 对，那时候其实看了17岁的 Alan Walker，他发表了第一首。就是 Faded，对，然后那时候在 No Copyright Sound， 然后就看到，哎，他其实都自己做的，然后就很好奇他怎么可以做到，就才大我几岁的人，然后做到这么厉害的一件事情，就觉得很崇拜吧。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学，就 YouTube 上面学如何，就是 你就 Google 如何 编曲软体，知道 How to make beats like Alan Walker， 就直接是 How to make beats like Alan Walker， 就类似这种关键词，它就会导到很多教学网站，就导到那种 教学影片啊， 教学影片， 对， 然后会告诉我，哎，怎么样下载这些软体，要买哪些软体啊，然后前辈们怎么做的这样子，然后就很有兴趣。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首做，你就是做跟 Faded 一模一样吗？ 没有，我第一首那时候因为也是去其他。就是教学软，就是教学影片，它就比较偏这种 hip hop R&B 的东西，所以就开始先做那一类的，对，反而是 EDM 的，那时候就还没有特别先去学， 所以开始就是进入这个领域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头了，就深陷下去。 对，那也因为旁边的朋友也刚好就是拍电影的，然后会接广告啊什么的，需要很多配乐，然后我就。哎，就他又找我来帮忙，然后我就开始边学 自告奋勇这样， 对，边学边做，然后就是继续在案子里面这样学习。 你朋友会敢打你的枪吗？ 当然敢啊，大家都很直接的。 就这个不行，再来一下。 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怎么会到你说17岁才有你的第一首创作吗？还是 应该不是这样说，应该是16岁以后开始接案子，然后就有写儿歌啊，写电影，对啊， 案子哪来？ 就案子就是朋友 的， 朋友的那边，所以他接很多，因为我们有参加一个比赛，新北市影像星星奖，还有很多其他的香港影展的。 那时候16岁的你们吗？ 对， 天哪， 16、17岁的时候。 所以你的朋友也是很早就确定说，我就是要做影像。 对, 對他很早就说他想当导演，然后就一直在这一方面一直努力，然后找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就是一起组了一个小这个 影视工作室， 类似这种感觉， 然后就开始接案， 就先比赛啦，当时就是先花自己的钱，然后去比赛，参加比赛，有一点 试试水温的感觉。 试试水温，然后我们就入围了，只有大学生能入围的一个比赛吧。对，新北市影像星星奖其实是主办给大学生跟 反正就给学生的。 对 对, 對，可是我们那时候高中生，我们就先去偷报了，就 最后得奖发现这样会退你们资格吗？ 就入围啊，我们也没有得奖，所以入围他就可能就没有查哦。对，然后得奖当下他才会去查你的东西。 但可以入围已经很厉害了耶。 对，然后当时就是有其他就是厂商来问说，有没有？可不可以帮忙啊？拍片有酬劳啊，这样子，然后就慢慢推出去。 所以现在20岁，他也是还在做影像这件事情。 没错， 你们还是很常一起玩嘛。 对，那他现在也在英国读书。哇， 那你说做儿歌是什么？做什么歌？ 对，他有一个也是有一个节目啦，然后是某一个学校的儿童，就是去山区服务的，给山区服务的小孩子的儿歌的案子。 那你好想听你做出来儿歌哦。 对啊，等一下可以听 一下。应该不是成人童话这种风格吧？ 不是很可爱的那种。 我想听听看。 哥哥爸爸，真伟大，真伟大。 没这么凶，真的很可爱。 好，今天呢，20岁的 Spar 很早就知道自己要做音乐，然后自己学，所以真的就是你现在这个年代，你这个时代，你要做什么就你自己来就可以了耶。 感谢有网路吧。 对啊，花了半年的时间，六个月做出了这张《格林成人童话》。 那又是怎么样被唱片公司听到跟看到的？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要申请音乐学院，那高中要申请大学的音乐学院的时候，就找到了陈建宁老师，就是来帮我写推荐信，然后就是 你直接找他说建宁老师帮我写推荐信吧， 没有 你来你来。 就是我以前有另外一个老师，是林尚德老师，刚好是陈老师的弟子，然后就把我推荐过去，说哎。陈老师能不能帮我写推荐信，然后我们就约了一天，就让他来听我的作品啊，然后聊聊天，然后看我是要申请什么东西，然后之后就听到我的东西就觉得还好像还不错，那是不是继续联络啊干嘛的，然后我就先去读了一年大学，然后其中也是有给寄给他很多作品，然后就觉得是不是要发这样子，对， 虽然没有明确的问，但觉得老师应该是会帮我发一张专辑吧， 类似这种感觉，然后老师就一直想说要不要就先保留学籍啊，先回来台湾发展这样子。 所以你现在是保留学籍的状态，回来发片。 对，目前是保留学籍的状态。 那到什么程度，建宁老师觉得够成熟了，可以做一张了？ 其实就是整张专辑的概念吧。当我就是提出一个完整的概念的时候，他就觉得可行。然后刚好我的曲风又是现在比较那个流行的。感觉他就会觉得你要不要试试看这样子 哦，所以从推荐信开始，然后串联到了建宁老师，然后所以到这张专辑有 Lydia 跟你合作， 对， 所以 因为其实在这更之前的时候，我有当过 FR 的助理 哦， 助理要做什么？ 其实就是做很多 打杂， 比如说帮他接，就是去节目的时候要接键盘啊，接吉他，接效果器啊，然后提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就是有时候他们要录音啊，然后就旁边也可以帮忙剪辑啊，对对对，这类的东西。 那这一次合作这首歌曲叫做英文叫做 Tinder， yeah, yeah, 虽然中文叫做停不下来，听你 就 Tinder 真停不下来，没办法，我就一直滑、 啊。已婚的人不能滑了。 喂， 你真的会玩 Tinder 吗？ 哎，当时就是真的，身旁的朋友超多人在玩，然后他们就玩一玩，就真的约出去。我就觉得超好奇，我也就下载。 然后有停不下来吗？ 我没有，我就没有。 你骗人！你不能为了形象这样子。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是一个本来就很闷骚的人，所以呢，那时候就真的滑一滑，有 match 到就聊天。 你的开场起手式会是什么？ 那个时候你是在台湾在台湾玩还是在美国 玩？在台 湾玩。Oh, okay. 在台湾玩。我其实超废的，就是我后面有拍了一支 Tinder 的影片，然后结果他们就告诉我，其实我的招数都是很废。 你的招是什么招？ 我想听听，我听听。 我就 Hi 啊，然后 Hello， 然后 女生应该也觉得 Hello。 对啊，就这样，然后就很废，就开头太废了，开头应该就是要可能要打一些别人的 profile 下面的东西。 对啊。 哦，是啊。 对。 你说看女生的兴趣是什么，然后直接问她那个兴趣， 对对对对对，直接聊，所以没有人在那个嗨来嗨去， 所以你没有成功在 Tinder 上面， 对， 交过朋友， 我太废了，都被移读啊，然后不回啊， 哈，你现在还没删吧？ 啊，对，现在重启了，因为。那个 为了宣传专辑， 对，所以你现在在 Tinder 上面可以滑到我的广告， 对， 也可以滑到我本人哦，耶、yeah ！ 你可以滑看看能不能滑到，就叫 Spark 这样子， 对，就叫 Spark。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Tinder 停不下来》。 我知道是不是你猜呢？手哒哒哒哒，我瞬间心情懵了。头发扎好，喷个香水，出门打个 Uber， 流好多汗，这紧张感就让酒精带着我过这一晚。 从我看见你的那一刻，心跳莫名变醉了，对你思想好狂热。赶快卸下你的保护色，陪我欣赏这夜色。停不下来， 总打开深空吧， 跟我一起摇摆， 快到伤害， 这一下藏太快，说不出来， 你这么快怎么办， 想要抱你入怀， 谁对我坏坏， 这一切都太快，奇怪。 你声音还在播放，不想再流浪。You turn me on， 赶紧 经答应我再住进我的心脏。You're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 will never make a shot that's gonna fall like a rubber. Make a story to the chopper. I promise no heartbreaker. There you again, Austrian broker. Watch you moment I go deeper. All the girls are I'm a keeper. Whoa. 从我看见你的那一刻，心跳莫名变罪恶，对你思想好狂热。赶快卸下你的保护色，陪我欣赏这夜色，突然想要买可乐。停不下来， 都打开星空的灯， 跟我一起摇摆，这一下跳太快，说不出来。 你这么快，怎么办？ 想要抱你入怀， 说不坏， 这一切都太快，奇怪。 都打开星空的灯， 跟我一起继续摇摆， 这一下 都太快，说不出来。 滑一滑停不下来，这首歌曲听的人有个问题，就是 key 女生的 key 会不会真的太高，高到就是如果未来这要打进，你知道？ 你说对唱排行榜 KTV 哦， 这个女生没有人可以 handle 得了哎、欸。 你有在考虑这件事吗？ 当时其实就只有考虑韩瑞唱的好不好，嗯、就是那个 key 有没有合到她的 key、嗯。那其实韩瑞的声音就是。各个领域就是各个那个 key 都很厉害、 哦、 所以其实我反而是去挑我比较舒服的 key， 所以这是你听起来觉得最适当的。 对对，就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唱的。 那女生试听想要跟着这样哼的时候是哼不上去的， 真的假 的？就是嘴巴这样，那个 key 之高 是吗？ 所以等于是韩瑞配合你了。 对， 真的， 所以真的很 vocal 很厉害这样。 这张专辑有很多就是真的是很年轻，虽然说你把那个 Tinder 都推到你朋友身上，说你朋友在玩，然后干嘛，就我都被拒点，我都玩不下去。然后有一些就是很像是夜店的观察家， 对， 那你去是不是有间夜店叫 Spark 啊？ 曾经有， 现在没有。 你应该是你有经历过那个有 Spark 夜店的时候？ 没有，他不能说不行，他不能说，你不要逼他讲一些 哦，这会出 出事。 耳闻有 Spark， 耳闻过。 那你自己去，你去夜店玩吗？还是你是去听歌的？他当年都说他去夜店都是认真跳舞的。 我认真跳舞跟听歌啊， 是吗？ 对啊， 没有啦，我那时候就是我去夜店都是朋友的生日， 嗯， 然后我才会去夜店的， 嗯， 要不然其实本人是平常是不太去夜店的。 所以你私底下的你是怎样很宅，然后每次都在家做音乐， 对，很闷骚，然后打电动。 哦，对对对，你传说对决很强，对不对？ 对， 我想起来了。所以有一首歌叫 Fendi Girl， 那这个夜店的观察又是从何而来呢？ Yes. 其实就是我只是在想表达这种速食爱情啦，就现代人最近有很多这种速食爱情，然后我就在 question， 就是也不能说 question， 就是在观察说没有真的心灵上面的东西的时候，哎，是否还真的有了爱情这样子。 嗯， 对。 那你好像20岁，什么也不能问太久，之前又会出事的感觉。 问什么？什么意思？ 我想说， 你要问什么很色的、喔？ 没有很色的啦，欸、我是说，那你有试过没有心灵层面，然后也可以进行的下去的速食爱情吗？ 我没有经历过哎、欸，对，所以我就是。 那你有经历过很？ 你有约大家去跑步过吗？ 没有哎、欸， 也没有。 那你有遇到 有买过可乐吗？ 买过可乐吗？这个不好说，对，这有尺度问题。 那你有遇过你真的觉得是灵魂伴侣的人吗？就是你们的 灵魂， 对， 嗯， 那一瞬间觉得， 就也很难说吧，对啊， 20岁问这个很难吧？ 对啊，还没有摸索好人生， 我觉得太难了。 搞不好有啊，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你觉得那一个是你的灵魂伴侣， 你有过吗？ 有 ，no， 每一个 哇，你有过， 每一个都是我的灵魂伴侣。 喂，那现在都去哪了？ 所以就是你到年轻的时候判断力还不是很准， 对、啊， 就你可能误以为那是那个灵魂伴侣， 就要多观察了。 所以 Fendi 只是你那时候刚好看到一个 Fendi 包或者 Fendi 的广告，你就想到那就叫 Fendi。 我高中刚好旁边就是 Fendi， 一间很大的 Fendi。 哦，是哦， 对。 所以那时候取名想说，嗯，那就 因为那时候有 Gucci Gang 嘛， 嗯 ，Gucci Gang， 那然后我就哎、欸，好像有什么牌子没被讲过， 那、 我就哎、欸、Fendi。 Fendi 还没？ 对啊。 那我们来听听 Fendi Girl。 谁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用最干净的毛巾让大家都安心。感谢支持，销售破千万条，请认明 N 字最干净的毛巾 N O N N O 浓浓。 我是秀楼俊硕。 想得过且过换你走也没曾经过、我早就陪进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视线封闭，想让你抱着一脚高秀，从你高地背过上次来的兄弟 带入地内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今天又在地板上当地板 DJ 的欧马克。 我是看到你下半身在干嘛？ 我在拉筋。 我在。Okay. 大家应该说这个小时，不是在访 Spark 吗？ 是啊， 他不在讲格林成人童话吗？ 啊，对啊。 啊，这首歌怎么没有他、 啊？因为他的制作嘛。 没错。 黑镜。所以这首歌找来了 Simi。 对， 他是谁呢？可以介绍吗？ 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啊。 嗯， 好，其实他是我的高中的 acapella 社的社长。 嗯， 哦， 对，他是我的学姐。 嗯， 然后当时呢，其实这首歌原本是英文的， 嗯， 写成英文歌，跟美国人合写。然后当时也是想要以英文的方式去呈现，但是在出专辑的时候就想说，还是来点不一样的吧。 嗯、 中文的 EDM 会不会很酷？ 哦， 然后就想说，就换一个中文的版本、 嗯、 那当时就是原本是美国人唱嘛、 嗯、 所以要换成中文也是非常困难、嗯、所以就找来他来帮我唱了这首歌。 是你主动想到他吗？去邀约他？ 那时候就是非常缺人、 嗯、 然后也不知道找谁、 嗯、 然后就想到灵光一现，就是这个 高中的社长超会唱歌，然后就也刚好是朋友，然后当时就毅然决然马上联络他， 他也觉得 OK 就来吧，这样子。 然后 那原本那首英文歌呢？ 现在就在曲库里面没有发行这样子， 但你可以自己发行，对不对？ 现在也是可以了，只是还没有制作完 哦， 未完品这样子， 未完品，因为也。最后混音的版本也是拿中文的 vocal 去混，所以英文版本也就没有，就放在落在那里。 这张专辑，你看你是创作人嘛，然后你又自己编又自己混， 对， 为什么不是自己当制作人呢？为什么反正制作人是陈建宁老师嘛？ 对，我也是并挂制作人了、其实还是得谢谢就是陈老师给我很多资源，就是帮我找很多资源，其实。能找到韩瑞啊，能找到这个 Karen CC 啊，跟我合作都是他的关系。然后其实就是他也给我很大的空间去给我自己制作的空间。对。 之前我看，因为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你本人嘛，然后 刚刚这一段你有听出来什么吗？ 你要讲什么？ 好，我不讲了。 不是，因为之前都没有看过他本人，然后就看比如说宣传照啊、新闻发稿，然后有一些可能妆法后让他说，这本人像小阿庆啊， 阿庆， 就小阿庆、就是那个几个角 色，你说 FIR 的阿庆， 对，然后说又是陈建宁老师，想说这什么连结，像一个什么新的 哦。那这样一定要问一下，染头发这件事是你自己想要染的吗？ 哦，染头发一开始的时候本来就是去韩国做造型， 哈哈哈哈， 对，然后当时也没有多想。 就是 随便啦，随意。 你是一个很积极，就觉得我一定要做一张自己的专辑嘛？是觉得你就做幕后什么，其实你也没什么差、 对，那时候其实都是一直甘愿做幕后。那其实走到目前的时候，也是因为幕后也受了一点伤吧？对， 受什 么伤？ 对啊，就是 两个大受什么伤？ 就是你知道，成人世界里。总是充满着各种不同的，你懂，就像格林成人童话一样。 阿姨不懂。 没有，这是开麦都不能讲，我们试一下讲，要试一下讲。 就像格林成人童话一样。 听歌，快快快！ 哎，我要先换下一首歌。 为什么？ 因为你的饶舌专辑就是我们要走比较， 你说比较 peace 的路线。 对， 我们可以听比较浪漫的，像 Call Me 啊、 okay、 这样。那我们请 Spar 介绍一下 Call Me 好了。 好。Call Me 这首歌呢，其实都在讲。这个男女之间暧昧的时候的感觉，而且是远距离的，并不是这种近距离的，就是远距离透过电话简讯这种浪漫暧昧的气息，然后写在 Call Me 这首歌里面。就像比如说你跟一个女生很暧昧的时候，然后她在比如说随便你在台湾，她在美国好了，然后你就突然看到你手机亮起，然后是她的电话，你就觉得哎。 心有灵犀， 对，然后时差都那么多了，然后你还打电话给我，这种感觉就很暧昧吧。 亲身经历， 那时候是亲身经历、 这个是真的故事了， 这是 真的有发生了， 对，那是当时的心境吧，就觉得很温暖，然后就写了一些很浪漫的词啊，比如说像家里多支你的牙刷啊这种，想要拥有却不能，因为距离也不能，的这些关系这样子。 So call me, what you call me, baby, call me, what you call me, girl. 冷清的街头，落下纷纷落叶，像个一种暧昧的你是否沉睡？想打通电话告诉你我的疲惫，却没勇气思考对于你我是哪种滋味。只能拿着手机拨号反反复复，你的名字突然亮起，直接把我搂住，还没接起就收到你的暖暖温度，就算下药也感觉我的孤独得到救赎。 Baby what you want I'll give you all I got. Baby what you want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girl. So call me 在下，我送你回家。风吹了你头发， 美得太不像话。忽然你靠近，越过尴尬，将时间停下，回到那年暑假，恋上你的当下。我练习你名字笔画，你练习故作有而言他。我要的不多，只想家里多支你的牙刷。如果你也像我无法面对面表达，就让我陪你聊到明天。 好的，我们已经了解 Spar 受伤的过去。孩子总是会经历一些才成长的。 其实我很不喜欢这种环境，你知道吗？就台湾这种环境，就是会那种，他们会以这种说法说，啊，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啦。 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我们也是被这样老一辈骗啦。啊，我现在你现在觉得我雕不是，这是给你磨练，反正会用这种方式 给你学习的经验。 我很讨厌，我很讨厌这种说法。 对啊。 那最后我们只能来听格林成人童话的同名歌曲。在这之前，你要不要宣传一下你的 Facebook 啊，你 IG 啊？最近刚，其实真的是最近刚办了。个人的 IG 哦，最近才个人办 IG 哦， 要不然其实我平常都潜水员 哦， 匿名账号、哦，然后像个假账一样，也不碰东西，也不干嘛，就是偷偷发了很多人。最近才刚真的正式办了一个属于我 AKA 零一无聊怪， 啊、对了，忘记讲，我们今天帮他想了一个，他以后介绍名字会越来越长。 没有什么想了一个他自己讲的，零一无聊怪， 零一无聊怪。哎呦 ，What's up？ 是十有八颗 Spark right here， AKA 零一无聊怪， 超无聊。 所以零一无聊怪，你的 IG 怎么找到你呢？ 好，大家可以去搜寻底线 S 八 R K 底线。就可以找到我了。其实你打 Spark 也可以直接找到我。 嗯， 对。然后，脸书也是一样， 嗯， 也是 Spark， 你就可以找到我。 那你自己都当潜水员，你没什么分享？你现在创了之后，你会反而有压力，觉得 push 自己一定要 分享东西。 对啊， 硬分享。 但是无聊怪就是没有东西啊。 因为你看他听着就只会 Hi 跟 Hello， 对，很废。 怎么办？ 其实都找旁边的朋友，朋友都是网美，什么网红啊、网帅啊那些。 哦。 所以我点 Spark 进去，反而一张 Spark 都看不到。 目前看得到了，看得到我的专辑封面 就这样， 九张合并的那种。 我来看一下，我马上来看一下。 好奇哦， 可以。 Spark 是不是？我们一起来搜寻一下。 可以搜寻一下。 但是公司对你还蛮 free 的，也不会一直要求你干嘛，只觉得你有创就好了。 对对对，就是让我把最真实的一面展露出来。 殊不知你最真实的一面就是无聊怪，你从此再也不会再更新任何东西。 会啊，还是要让大家多多认识我，然后从生活中看见我的音乐吧。 好，那最后格林成人童话就请你来介绍一下同名，是不是这一个没错吗？ 就这个没错。 等一下，你所谓的九张照片就只把你的专辑分成9宫格吗？ 对，不过里面还是有，到时候 这是炸期，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没有，到时候会有生活的东西啊。 目前完全是一个很概念。你确定要放生活的东西吗？我觉得这样很美啊。 对啊，慢慢经营。 你要维持这种质感， 你知道吗？现在认真经营的，他们都会统一色系。比如说你接下来就是要都走红色、 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很复杂很难诶、欸。 对啊， 要盯住， 研究一下是不是。 还没有想好之前，不要随。便上传任何一张、 啊，对对对对、会被截图啊，干嘛？ 我觉得这两个人很烦，一个人一下想要说，哎、欸，你这很无聊，一个人说，哎、欸，你不 要 乱动， 你要听叔叔的好不好？不要听他，他就会乱，他也是不会经营 IG 的人，他什么功能都不会用， 乱七八糟。 对。 我们刚刚说什么啊？介绍格林成人童话。 格林成人童话，其实这首歌呢，就是整张专辑的统筹啦。嗯，就是把所有的曲风都硬塞在 浓缩， 对，就是狂塞在一首歌裡 面。那它是专辑最后做出来的吗？ 对，它是最后做出来。其实他要想表达，就是跟我所看到的反差感，因为格林童话在第一个版本的时候是充满血腥暴力的成人小说嘛，可是他现在就是给孩子读的，所以这种反差感，我就把它统筹成一首歌，这首歌 格林成人童话 这样子。 好，欢迎大家追踪追起来。IG 先等一下，因为他会叮咛一下，他要想一下才会再进行。你可以先追踪他的 Facebook。 是， 今天非常谢谢 Spark AKA 灵异无聊怪， 谢谢大家。神来比较高级，再拉神来下流高地。第二次来自乡里的妹子，听妈的话是结论的意思。妈宝昨天的地堡得的要死，然后开着法拉利就知道死。最后注定又是多个几下，就能都做雨继续润擦。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成人世界里只有这些干货。格林童话，格林童话，选择膝盖跪下还是选择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每颗糖果背后魔鬼都有定价。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每人都我的资源写着选美，但是那关系必须得陪着谁睡。国王开记者会给你亲人机会，他们有机会被剥削或者犯罪。青蛙王子中的不是诅咒魔法，而是没钱没房没车没富爸爸。幸好他靠脚下戏说自己很大，所以那些妹子才会拼命请假。最低人真的吹着牛皮，老鼠们真的深信不疑，孩子真的什么都没戏写，最后却在幻觉里面溺死。小丑们在体系里守着压迫，迷嘴说是有人只敢堕落。 不知道你是谁， 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成人世界里只有四千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选择膝盖跪下还是选择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每颗糖果背后魔鬼都有定价。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成人世界里只有四千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选择膝盖跪下还是选择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每颗糖果背后魔鬼都有定价。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格林童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认真打拼的头家们，除了研究财位在哪里，更要挑对身材工具。我是夏运芬，推荐您德国凯驰，专业的清洁设备，高效率的清洁，给顾客安心，让头家满意，欢喜迎财神，开心赚大钱。把清洁交给凯驰，把轻松留给自己。全球最大清洁设备领导品牌德国凯驰 Kärcher。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你能本周第五名 ，DL 罗时丰《辜负》。第四名毕书尽 壮， 第三名 Spark 黄奕格林成人童话，第二名韦礼安不用告诉我，第一名陈星月 Am I Who I Am。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星主持的优福敬业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我是傅建颖。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听完了格林童话，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印度神话。 今天呢就要讲讲其实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次的，他就是开创天地的范魔，就类似就是中国童话的范古的角色吧。开天辟地的范魔呢，是宇宙最高原理范被神格化之后呈现出来的神明。范魔呢，在日本以范天之名为人所知。范呢，就是原文发音的梵语所翻过来的文字，在婆罗门教的时代呢，就已经形成了梵我一支的印度哲学。范魔呢，非常受到众人的重视。可是，由于他表现的是宇宙本身这样抽象的存在，所以到了印度教时代的时候，他的影响力也就逐渐变小了。在印度教当中呢，有一个世界观是梵魔创造了世界，毗湿奴维持世界，湿婆进行破坏。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持续着创造、维持、破坏、创造、维持、破坏的一个循环。在叙事式的时代神话当中，梵魔的地位还算是高的。但是呢，这个三位一体的思想啊，就是梵魔、毗湿奴跟湿婆，创造、维持、破坏这三位一体之后，逐渐转变为认为毗湿奴或是湿婆才是最伟大的，反而创造这个不太厉害了。在绘画跟雕刻之中呢，他有时候是有四张脸的青年，有时候又是老人的姿态。另外呢，在前面我们讲一个女神的时候有说过，她有 5张脸。 哎、欸，你还记得？ 因为5张脸夸张哎。 然后那5张脸是为了要 看看天呐、啊，啪逃到上面去。 没错，他因为他想要跟他自己的女儿结婚，就是那个故事啊、哦。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呢，应该都是梵魔创造出来的。梵魔呢，在婆罗门教的神话当中呢，是从初始之海诞生的莲花当中醒来，然后创造了世界。可是，在印度教的毗湿奴派神话当中，因为毗湿奴被放到这个故事来，所以梵魔呢就变成是毗湿奴的肚脐生出的莲花诞生的。 肚脐生出的莲花， 对，所以 肚脐生出的莲花， 没错。所以呢，就是他在婆罗门教的时候，他是一个创造神，他是最强的。然后他是从莲花里面诞生。可是到了印度教之后呢，因为印度教毗湿奴才是最强的，所以毗湿奴的肚子生了一朵莲花，那朵莲花里面才生了梵魔。 肚脐，我都想要季安的肚脐耶。 为什么一定是季安的？ 季安肚脐都露出来。 另外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故事啊，就是有一天他想要帮自己打造一个妻子，他就创造了萨拉斯瓦蒂。可是因为他实在太美了，然后为了要从任何方向都可以看见他，他就变成了5张脸孔，但其中有一个被湿婆砍掉了，所以只剩下4张脸。那这个故事呢，也是你可以发现到，因为从婆罗门教进入到印度教，然后他的势力渐渐的降低，变成了你知道印度教神可以把他头砍掉等等之类的。你现在这个脸是什么意思？ 可怕。 好了，虽然三位神明被认为是三位一体，可是呢，梵魔自己大为活跃的神话，可是不像毗湿奴跟湿婆那么多，祭祀梵魔的寺庙也不那么多，可以知道他不是这么的受爱戴。那梵魔是众神中心般的存在，这一点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在叙事诗啊，还有很多书的故事当中，他呢是众神想要商量的时候，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商量对象。不管是修行者，还是神明，还是魔神，都会给予力量。 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要跟你说声再见咯。 再见再见再见。 他是曹格，你是我的宝贝，跟你说声拜拜。 拜。 其实我不错，其实我不错，可以靠我，就 don't say no， 我们手牵手，撒旦走一走，只要跟你在一起就足够。希望你能当我宝贝，只要对你好，永远不让你流泪，永远都不让你心碎。相信我，我们在一起好吗？希望你能当我宝贝，你不会后悔。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对你好，永远不让你。